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地面高气压控制，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9到6摄氏度。我们在了解生活气象的情况，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冷空气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北京地区红叶观赏指数预报，明天11月6号，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能见度不错，红叶观赏气象指数是2，适宜观赏红叶。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1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你是否常常因为伴侣或者别人的一句话而痛苦挣扎多年？你是否常常因为过去发生的某件事情心绪难平，痛苦不已？无论外在的一切多么正常，而你的内心却一直备受煎熬。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这本书谈内在的变化。经常造成我们痛苦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想法。公司人员失和，业绩不稳，你不知道如何处理；和孩子之间有隔阂，你找不到谈话的方式增进关系；朋友借钱不还，你不好意思开口。关键沟通如何解决难题不伤感情一书讲外部的连接，通过强大的积极沟通，改变日常对话，用有效的方法传递你的信息，获得职业和生活的成功。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谈由内而外的改变，摆脱痛苦和烦恼，播出一念之转以及关键沟通。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呢，读书俱乐部节目的主题是改变。哎，读书俱乐部节目是不是改成说相声的节目了？ 要改成说相声的节目，我觉得我们还得稍稍进修一下。 对，咱俩都得调整一下。 对，因为我们平时的风格是偏渗透性的，不是那种鼓动性的。但是说到这个说段子， 说相声，现在有公式了。 哦，是吗？ 你没看到现在有大家讨论的特别热烈的，就是一对博士夫妇，他们发明出了一个公式，一套公式，而且通过这套公式已经写了好几百段相声了。什么意思呢？他们说啊，人的笑点呢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你按照这公式套，然后人就能够一定笑。而且据说他们还有可能要卖票了。但我觉得这公式套出来相声，大家笑不笑？反正他们在一些综艺也参加过节目，但是效果真的只能说是一般般，可能是一种噱头吧。 但是这是一个思路啊，就是说人 有内在规律可循，人的笑点其实这也是人的精神世界的规律，就捕捉到什么时候抖出这个包袱可能效果是最好的。当你说完这个公式，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书也涉及到了公式，这个公式可能比说相声那个公式更靠谱。 我觉得只要汪冰博士讲的和心理学有关的内容都特别靠谱。但是我们一定特别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可能有听众朋友熟悉汪冰博士来节目当中做客，我们经常会给大家带来，其实重点讲的是一本书，可能其他会带来一两本其他的书，是为什么？心理学是不是有好多流派？汪冰博士， 对，心理学有很多的分支流派，每个流派呢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架构。 对，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担心只给大家讲一个内容啊，大家会走偏了，会说啊，原来只是这样，其实真的是有好多的想法，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你变得更好，让你能够心理学的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你能够接受不论是自己还是现实，对吧？ 对，所以我们每一次啊做节目的时候啊，就好像我的一位老师跟我说的，我们就多给您几把刷子，具体您用哪把刷子最顺手，或者说你怎么刷你的房间，内心的房间啊，这个取决于您在实践中的使用效果。所以我很赞同刘莎刚才讲到的，无论我们推荐什么，我觉得就像阅读一样，它应该是一个批判性的过程。 没错， 这个批判不是我们说的贬义的指责，而是说带着你自己独立的思考，带着你的质疑精神去评价一本书对你究竟几何。就好像我们把一盘做得很好的菜给你，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个菜的每个材料都很贵，但是你是不是要把每个材料都吃进肚子里呢？那要看你对营养的需求是什么。 主要就是那大料花椒你可千万别吃进去。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在想刚才刘莎说到的这个段子的公式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两本书呢，它的特点就在于给了大家一些在心理练习或者成长层面类似于公式的这样一个可以参考的框架。当然这个框架是不是能达成您内心的目标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让我们的个人成长变得更具体一些。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说相声啊，段子包袱，我们真的觉得大师为什么能在那个点他就捕捉到了这个时候应该扔包袱，我们可能觉得难忘其项背。但是我们今天讲述的书呢，是把那些我们认为可能比较精妙的难以捕捉的个人成长和转变的瞬间变成更具体可操作的步骤性的部分，特别是一些可以去不停地询问自己的问题，以此作为一个脚手架，不断地去攀登自己的内心，去看看，原来在内心的更深处或者更高处究竟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到了在心灵的更高处和更深处究竟是什么，一定要注意啊，这样的一个探寻我们内心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仅仅是其中的两大类当中的两本书。那么转变啊，说到了改变，一个呢是内在的转变，一个呢是和外部的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今天两本书，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主要谈到的是我们自我啊怎样产生变化。而另外一本书，关键沟通，如何解决难题不伤感情呢，讲的是啊你怎么去改变你和外部的这样的一些连接。我们也一定要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在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当中，其实所有做了节目的书啊，都是我们的编辑啊主持人精挑细选的书籍，但是不见得所有的书都适合所有的人。那么大家尤其是像这样的一些有功能型的书籍，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方式，然后你再根据你的情况按照书里面的一些你认为可行的方法去调整。千万不要说啊，人书里说了啊就那样我就那样，那净信书还不如不读书呢。 说到这儿呢，我也想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在个人成长的路上，很多朋友呢发现我没有追求个人成长的时候，我可能活的是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但是我一旦走上自我成长的路之后，我发现我不浑浑噩噩了，我清醒了，但是我焦虑了，我发现无论我试什么样的方法好像都没有达成书上写的那种淡定从容自在随心的状态。所以再次强调大家一点，自我成长是一个方向，它并不是每天像工作打卡一样，今天我读了十本书我就觉得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如果那样的话自我成长它就变味儿了，它变成了一种工具。但我想告诉大家，自我成长它是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路径。太多的朋友啊，在进入自我成长以后，很多的烦恼实际上是因为自我成长的期许过高带来了更多的不接纳，就每天对照书一想，我怎么还在焦虑，我怎么还在痛苦，并因此更加焦虑更加痛苦。但是所有的自我成长都指向一个方向，就是刚才刘莎讲到的自我的和解。当你不能和自己和解的时候，你的自我成长就成了给自己上行的工具，就是要削足适履，你看我这痛苦不行，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完美的自己。其实好多自我成长的朋友在一开始都有一个动机，就是成为那个完美的人。 成为那个至善的人，但这恰恰误会了自我成长的意思。自我成长是成长成你应该成长的样子，你是苹果，你是梨，你是香蕉，进而接纳你的生命状态。 有一点啊，一定要跟汪冰博士来探讨一下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汪冰博士呢是在中国积极推广积极心理学的一位专业人士，心理学的专家。可是刚才啊，您谈到的这样的一些成长啊，本来我是一苹果，其实我想长成一更大的，我想长成一大榴莲，我个儿也大，然后哎还有刺儿，你其实告诉大家是你怎么长你也长不成榴莲，这是积极的吗？我觉得这好像是只能被动接受，对不对？这不像积极啊。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那我们能不能先说一下我们推荐的第一本书？因为我觉得第一本书里边有一个原则就和流沙问的问题密切相关啊。这本书叫《一念之转》，这本英文书的名字翻译的真的是很像我们中国人说话的口气，一念之转，那说白了就是转念。副标题是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啊，来自一位美国的著名的个人成长导师，叫拜伦凯蒂。我觉得凡是接触个人成长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都不陌生。但刚才刘莎问到我一件事情，接受是不是一件消极被动的事情啊？ 对啊，你多消极啊，本来我是一苹果，我上来不是被人摘了就是被鸟给捉了，我要武装成一榴莲。 这样你看榴莲价钱多贵啊，是不是？尤其是那猫山王哈，品种好的。那在书中的第二页就讲到了本书的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我们经常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跟真相争辩。他举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就是教猫学狗叫啊，你一辈子也许都在忙于教猫学狗叫，而且还痛恨这只猫为什么不能学会狗叫。但最终呢，猫不仅没有学会狗叫，关键是你急得快学狗叫了。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啊，王明博士，你是医学专业吗？北大医学系的。哎，那个让猫学会狗叫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这个第一个先取决于猫的天生嗓音啊，第二个可能是需要条件反射去建立，但总之它很难像狗一样叫，因为它们的习性也不一样，可能这个发生的结构也不一样。当然这更多的是个比喻啊。如果我们是苹果，我们非要想成为榴莲，那第一个你有一个动机，就是你觉得榴莲更好，苹果不够好，对吗？ 对呀，太软弱了， 所以你就是觉得自己是不够好。那一个人什么时候才会更强大呢？是觉得自己更不好的时候更强大呢，还是能接受自己的时候更强大一些呢？ 你把我绕进去了，肯定是你说的对。能接受自己的时候是更强大， 能接受自己更强大。好，那第二呢，就是当我们和自己争辩榴莲比苹果好的时候，当我们是猫学不了狗叫的时候，最终谁会赢呢？一定是事实赢了，真相赢了，我们永远是输家。所以这场战斗貌似充满了旺盛的斗志，而且还有这个必胜的信心，但最终你一定会被打败的，因为你干不过真相，干不过事实。这个事儿再延伸一点呢，你孩子是个苹果，你非要成为榴莲，那失败的也是你。你先生是个苹果，你非要成为榴莲，失败的也是你。跟真相作对的结果是干什么呢？就是你大部分的人生的精力、时间、情绪都浪费在和真相的斗争当中，没有时间去发挥你本来可以做的事情，本来可以成为苹果，但你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情，成为榴莲。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你是否常常因为伴侣或者别人的一句话而痛苦挣扎多年？你是否常常因为过去发生的某件事情心绪难平，痛苦不已？无论外在的一切多么正常，而你的内心却一直备受煎熬。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这本书谈内在的变化。经常造成我们痛苦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想法。 公司人员失和，业绩不稳，你不知道如何处理；和孩子之间有隔阂，你找不到谈话的方式增进关系；朋友借钱不还，你不好意思开口。关键沟通如何解决难题不伤感情一书讲外部的连接，通过强大的积极沟通改变日常对话，用有效的方法传递你的信息，获得职业和生活的成功。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谈由内而外的改变，摆脱痛苦和烦恼，播出一念之转以及关键沟通，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变化。为什么要变化呢？因为你可能对你的现状你觉得不满意，你觉得你有伤心的地方，有痛苦的地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说一说啊，由内而外的改变，然后来摆脱这样的痛苦或者是烦恼。汪斌博士，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说这苹果你就认命吧，自己当苹果，你别整天的，整天一天有24个小时，你23个小时就说我不是榴莲。我觉得我可以不用23个小时说我不是榴莲，可是等我遇见真榴莲的时候，我还是个苹果，我怎么办呀？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了。当你遇到榴莲的时候就妄自菲薄的话，证明我们的内心是没有接受我是苹果的。所以书中有一个重要的信念，痛苦都是老师。这个老师就在提醒你说，你为什么会痛苦呢？不是因为人家是榴莲这个事实，而是因为你不是榴莲这个事实。其实也不是因为你不是榴莲这个事实，是因为你是苹果这个事实。其实也不是因为 我就压根不应该碰见你。 其实也不是因为你是苹果这个事实，而是你对这个事实的想法就是你不接受你是苹果。那我们如果还沿着这个比喻往下走的话，哈，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绕出来，就是实际上事实不是痛苦的根源，对事实的态度才是根源，这也是书中的重要的原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如果我接受我此生是一个苹果或者是一棵苹果树，你会做什么？那我就安下心来，把全部的精力用来浇灌这棵苹果树，给它施肥、除草、捉虫，那这棵苹果树就会长势更好，至少能够长出它最丰盛的状态。这可能就是你作为你自己的守护者、看护者或者园丁最该做的事情。但如果你是个不尽责的园丁呢，你就说这什么破树，我才不给它浇水，不给它施肥呢。然后你就看着隔壁家的榴莲树，当然这两个树可能不会长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气候的原因，我们假设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表现，就是你不爱你自己。这样的人就会有一个特点，总在寻求别人的认可。我能不能今天穿个榴莲的袍子啊，让别人以为我是榴莲，我感觉挺好的。但是当别人越认可你是榴莲，而你深知自己是苹果的时候，你会越来越胆怯，越来越紧张。亲密关系中你也会害怕，他要是知道了我的真相，他会爱我吗？你会说很多的谎话来掩饰你自己。当然一个人不能爱自己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大麻烦。那我昨天看到一句话啊，来自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下一本书，我先提前剧透一下，就是看一个人有多痛苦，就看他是谁和他生活成什么样子的差距有多大。也就是说，你是一个苹果，你过着榴莲的生活，你也不会真正幸福的。就好像一个园丁把榴莲的肥料或者榴莲的成长需要用的东西扔在这个苹果树旁边，苹果也不会得到滋养，你会日渐枯萎。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就可以脑补一下了，一个不爱自己、不接受自己、不喜欢自己的人，他最终是和一个改变不了的真相做斗争，输家是他，关键是整个人生他连苹果的快乐都享受不了。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啊。既然是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是它的副标题，到底是哪样的四句话？在这书里面啊，不仅有四句话，还有6个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汪斌博士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个四句话我先说一下啊，这四句话听完了大家可能也是有点一头雾水。第一个，那是真的吗？第二，你能100%肯定那是真的吗？第三，你有那个想法的时候你会如何反应？没有那个想法的时候你又会如何反应？说完了，我想很多朋友跟没听一样，不没关系啊，我们可以举例子。书中这本书特别好的就是里面有好多这位作者 小例子， 他作为一个个人成长的导师，他和自己的学生啊或者同道切磋的时候的对话，他就是用这四句话去不停地问。我们举一个家庭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吧，就是一个妈妈，她发现她的孩子不听话，不听话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袜子乱扔。我觉得这个场景是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小事，也许有人会觉得先生乱扔袜子、乱扔脏袜子、乱扔衣服都很生气。这个时候呢，他就找到了 本书的作者，我们就可以假想啊，作者用这四句话对他提问的时候，他的回答，第一个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会来？他说我很痛恨我的孩子不听话啊，他们一定要把这个袜子扔得到处都是。 那是真的吗？那孩子不见得不听话，对吧？ 你真会问，但是你一问他是真的吗？那个人马上说，每天袜子都在地上，我能骗你吗？那肯定是真的呀。 你能肯定这百分之百是真的吗？ 百分之百是真的，因为每天没有一天袜子不乱扔的。但是如果这问到这儿，不就是僵局了吗？所以这问问题啊，真的很棒。刚才刘莎的问的方向就很好，就是其实他认为袜子扔在地上很生气的原因是，他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孩子应该是听话的，对吗？ 孩子不见得应该是听话的，孩子有他自己独立的思考。 如果你默认孩子就应该把袜子捡起来，那孩子没有把袜子捡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很生气。所以呢，我们的作者就会问他说，哎，你觉得孩子就应该把袜子捡起来这个信念，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因为成了榴莲，这个就这是真的吗？就是他就应该是这样的吗？哎，他想了想，好像也不尽然啊，孩子没有办法做到永远把袜子收起来，或者在这个年纪要求他做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的信念并不真，不像我之前认为的那么真。因为这个信念你越当真，被触及的时候你越生气啊。那然后我们就可以接着问下面说，如果你带着刚才的想法，你会怎么样处理这个情境？ 哎呀，这保罗他只是不肯听我的话，然后呢他听别人所有人的话，那我不是越想越窝火吗？我是他妈，我自己养的孩子还不听我的话，马上揍一顿吧。这 对，这也书中一个 很多家长 的例子。对，很多人就会说了，那我带着这个想法，孩子应该把袜子捡起来，那我就会批评他，指责他，骂他们，追着他们屁股后边给他们收拾袜子，这是一个结果。那作者就会问他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就是不是你没有孩子必须把袜子捡起来的想法，你会是怎样的人呢？那可能这个妈妈就会回答说，我会更轻松更自在，我想捡就捡，我不想捡就不捡，我也不觉得他们应该捡，我也不觉得我应该捡，反正我想捡就捡起来而已。结果呢，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因为这是个真事嘛。案例后来这个妈妈就说呢，当我开始不凶他们的时候，当我开始也自己就是把袜子捡起来，而且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反应的时候，孩子也开始效仿我的动作了，他们也开始捡了。他发现他改变之后，孩子和他的关系改变之后，孩子比以前听话了。 我们刚才这个例子其实可以用到现实当中很多的这个父母为孩子这个学习啊着急的这个心情上。但是汪明博士，你看，如果一个孩子他回家不写作业，这妈妈并不觉得孩子应该回家就写作业，然后呢也不管他，人家得说这妈的心底有多大呀，将来是不是高考的时候准备考20分，这爸妈也不觉得考20分是不应该的呢？你可是学霸，汪明博士。 这个就涉及到书中的一个重要的信念啊，这个书中的信念在第四页，叫管好你自己的事情。这个宇宙中呢只有三种事，按照作者的分类，这个分类很简单，哪三种事儿呢？我的事儿、你的事儿和老天的事儿。 我的事儿、你的事儿、老天的事儿。 这个老天的事儿也可以代表就是所谓真相的事儿，就是命运的事儿，或者是事实，就归事实，这个我们谁都管不了。我的事儿、你的事儿和老天的事儿。那如果我们刚才想，这孩子写作业的事情是我的事儿，就是妈妈的事儿、孩子的事儿，还是老天的事儿？ 那肯定是孩子的事儿啊。 对。但是如果放到这儿呢，妈妈就说了，可是他要是考不好，我还得挨学挨骂，对吧？他要找不着工作，我还得养，还得啃老，那么最终变成我的事儿了吗？ 所以怎么办？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纠缠的难以解决。但是我们先后退一步啊，先往前看。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能分清楚我的事儿、你的事儿和老天的事儿，他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就会知道你要教会孩子负责任，对吗？ 没错， 因为那是你的事儿，捡袜子是你的事儿。把你自己的环境打扫干净是你的事情，你要负责，你也要为他负担结果。我觉得太多的时候我们从小就分不清我的事儿和你的事儿，很多妈妈包办代替了孩子的事情，结果有一天发现你怎么这么没有主动性呢？因为孩子不用主动，妈妈的焦虑驱动妈妈成为亲子关系中更主动的那个人，就等于家长长期的代替孩子。为什么代替孩子呢？因为他发现他的事儿他不干，那谁干呢？我干。他每次总是突破边界的时候时间久了，结果孩子自然就不主动了，孩子自然就会觉得说，我多等一分钟，妈妈就出手了。 孩子会有这么精明吗？ 孩子我觉得生下来就是试探大人底线的一个非常聪明的生物体啊。他就发现只要是慢半拍，妈妈肯定冲上来，那就是这不是我的事儿，这是你的事儿。区分我的事儿、你的事儿和天的事儿，就是外在环境的事情呢，这有一个巨大的获益。获益是什么呢？就是缓解我们的焦虑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孩子做作业的情境，如果你觉得孩子做作业是你的事儿，你和孩子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搞清楚边界的，你一定会想办法去控制他改变的，因为你觉得他是你焦虑的来源，因为你的焦虑是他造成的。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了，你的焦虑是谁的事儿呢？ 你的焦虑，这是你自己的。 对，就无论谁让你焦虑，这都是你的焦虑，这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得听个片花儿，片花 我们消化一下啊，然后接回来我们再解释。 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啊，这样的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欢迎听众朋友在稍后的时间当中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灯火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海绵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 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你是否常常因为伴侣或者别人的一句话而痛苦挣扎多年？你是否常常因为过去发生的某件事情心绪难平，痛苦不已？无论外在的一切多么正常，而你的内心却一直备受煎熬。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这本书谈内在的变化。经常造成我们痛苦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想法。公司人员失和，业绩不稳，你不知道如何处理；和孩子之间有隔阂，你找不到谈话的方式增进关系；朋友借钱不还，你不好意思开口。关键沟通如何解决难题不伤感情一书讲外部的连接，通过强大的积极沟通改变日常对话，用有效的方法传递你的信息，获得职业和生活的成功。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谈由内而外的改变，摆脱痛苦和烦恼，播出一念之转以及关键沟通，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汪斌博士啊，来谈一谈改变。就是今天做读书俱乐部节目，明天咱俩改变了就说相声是吧？因为有公事。 那我们这个太神效了。不过确实有的时候人的念头一转，行为马上会改变。我们刚才讲到了说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情境，就是妈妈督促孩子写作业啊。我们刚才先分清楚了，第一个写作业是谁的事儿？是孩子的事儿。焦虑是谁的事儿呢？是妈妈的事儿。 嗯。 但是我觉得作为中国的父母啊，即使跟他说完这个也是白说，因为他要实现一个目的，我要就要让孩子写作业，你快看我怎么让孩子转念。 对对，我觉得中国的父母就是这个意思。汪斌博士，你别教别的，你先告诉我怎么让孩子能特别快速的写作业。 我觉得谁要开一个网课啊，怎么让你的孩子乖乖写作业，那绝对火，爆款，一定是爆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是这种传统媒体也好啊，还是这些新媒体，然后就谈到了每到开学季嘛，现在也正好离九月份并不是过去的很遥远，开学季的时候就说呀、啊、说家长说了，我再也不盯孩子写作业了。为什么？上学期我装了三个支线，血压呢长期吃药还180。说我想了想去，孩子的作业和我的生命比起来，我觉得还是我的生命高于孩子的作业。 这是想明白的人啊。那还有呢，其实除了自己的生命健康很重要以外呢，我就想让家长先做一个选择。那比起亲子关系来讲，和他的家庭作业来讲，您更在意哪一个？或者说您觉得哪一个对孩子健康成长是更重要的，就是写作业和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 我想绝大部分的家长会说写作业比亲子关系更重要。 对，因为希望他有好出路嘛。但是亲子关系如果一旦断裂了，别说作业写不了了，你也管不了他了，那其实这可能是最危险的事情。而更重要的是，其实如果给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后，哪怕他学习上没有大的突破，他做人上没有问题，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人在适应社会的时候最根本的一个底线。 我们刚才啊说到的呢，这是应该你怎么去处理啊，作为真正的有智慧的父母。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却有很多的父母觉得啊，我给这孩子吃，给这孩子喝，我也不需要你做家务，我也不需要你现在怎么对待我，我就需要你把作业给我写好了，这孩子还做不到。家长就说，我得有多么，我第一我自己做人得有多么不成功啊，这么点小事跟孩子说，孩子也老不听。第二，孩子家长还得想，这孩子得有多么的讨厌。 哎呀，你太棒了，一下就说到了问题的本质啊。家长为什么要驱动孩子写作业，是因为不想面对内心的挫败感。我都付出了这么多，他怎么不能听话呢？所以我每次看到他说我为什么搓火呢，不光是生他的气，还生我自己的气，我为什么就没办法做到。但我们刚才讲到你的事儿和他的事儿，你不要想解决他的事儿，你想解决他的事儿，你注定是要碰壁和挫败感的。但是 我们还是要解决他的事儿，对吗？因为我们是他监护人啊。这个、 对呀、啊，他的事儿其实就是你的事儿。我们刚才说了 这 么半天， 这个就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很大的特点了，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绑定的是很紧的，对孩子负责啊，这是每个父母的责任。他希望也是啊，但是他们心里上会有一个可能比我们更清晰的边界，但没关系， 他们应该叫有一个有意的割裂。 对、我们不回避问题。还是讲到了写作业这件事情，就拿书中的这个原则和转念的方式，如果我们澄清了跟孩子在一起他不写作业不代表我是个失败的父母啊、我的挫败感是属于我自己的，我的焦虑也是我自己的，那你至少和孩子在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你接受孩子的现状，那是他的选择，他的状态，第二你不会为难自己，这样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情绪就会平和一些。就好像我刚才问的问题，如果你不带着孩子必须写多少作业的心态去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我相信多数家长会说，我会更平和，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更耐心。那我会问你下一句，如果你用这种状态去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孩子会怎么样？孩子不一定会写作业啊，但是孩子可能和我的关系会更近一些，就是说从某个角度我们更容易沟通，那堵墙会更矮一些。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为孩子学习有成长是有帮助的，第一个你有机会和他接近，第二个其实你可以和他探讨如何能够帮他更好的完成作业。他之所以不想写作业，要不就是作业枯燥，要不就是不得法，要不就是学习让他觉得很挫败，这我们可以帮他去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微妙的转变啊！当我们不带着那个预设去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了我在节目里常说的，我们和孩子成了合作者，我们合作来解决问题，但那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那如果在刚才的情境中是什么意思？你不写作业就是我的问题，所以我要治你，因为治了你才能控制我自己的焦虑。在前一种状态下，其实问题是更难得到解决的。 我们刚才跟大家实际上谈到了两个例子，一个呢就是书中的例子，说到的是啊，有一个家长他家里的小朋友不听话，不听话的表现是什么呢？是乱扔袜子。又说到了第二个例子，也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中国家长遇到的问题，就是家长让孩子催促写作业，孩子就是不写，然后家长同样也有挫败感。但是其实大家在细细的去思考啊，中国的家长和国外的家长的做法也是有区别的。王明博士，刚才咱们也谈到了中西方的家长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们也把这样的区别跟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之后，然后咱们这个内部的变化啊就讲到这儿，因为今天还有另外一本书讲外部的连接。 这个西方的家长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啊，就是18岁之后我们注定要分离的，你不走我可能也会赶你走啊。当然也不是说西方文化中每个家长都这样，也有贪恋着孩子在自己身边的 西方的啃老族现在也是越来越流行了。 对，但是这就意味着什么？其实在我们将要讲的一本书呢，我借一句话来说吧，如果这个我们下本书的作者在跟一群 CEO 谈话的时候就说啊，如果你们的寿命只剩下16个月了，比如现在呢，你要告诉你的公司说我要16个月我就死了，或者我要走了，在这个16个月之内我要教会你们，我死了以后你们怎么让公司运转，你会怎么跟他们沟通？ 我就剩16个月就死了，我还教什么公司？ 所以流沙就是想得开的人，就发现公司是你们的事儿啊，珍惜我自己是我的事儿，拜拜。 我就剩16个月了。 但是我讲的是一个假设的情境，就是如果你只有16个月的时间教会他，如果你只有18年的时间教会他，独自面对未来可能70-80年的人生，你会在这18年中怎么做？你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增加他的独立性。 没错。 所以这就是西方和东方教养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东方从没想过要分离，东方甚至还觉得说我们长大了还可以在一起，但是西方讲的是我只有倒计时的时间告诉你该怎么独立去面对世界，18岁以后你要独立去面对了，这个时候我就要分清楚我的事情是给你好的习惯和应对未来的能力，那应对未来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看我们中国很多的传统观念，父母在不远游啊，然后是天伦之乐，尽享天伦之乐，和西方的这样的观点啊其实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对，还有就是追根溯源到生命的来由，老外可能会觉得是老天赐给我了一个孩子，那可能、这个、 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份礼物。 对，我得到一份礼物。那我们这儿呢是什么？我有了一个孩子，我们生了个孩子，孩子是我的。 对， 马上 我控制了一个小生命， 从根儿上我的事你的事就变成一家人的事情了，这就是一个区别。所以你看西方很多的时候他们对父母也是叫名字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我看到比如最近在看一本外国人写的回忆录，他管他妈妈叫 Betty， 他妈妈的英文名字昵称，所以就意味着他和他妈妈是平等的。我可以叫你妈妈，我可以选择叫你的名字，当叫你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是彼此平等的成年人。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又回到刚才刘莎说的这个写作业的问题哈。我还是想说一句话，就是当我们能够教会孩子对自己负责任的时候，这才是最负责任的父母。所以教会他管好自己的事，前提是你要管好你自己的事情。那我如果推导到之前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带着说接受孩子的当下，但同时给孩子更多的耐心的话，孩子会更愿意跟我们说。我们其实是培养他面对作业这件事情，我不是说逼着他今天不写作业就不许睡觉，不是，恰恰相反，我是和孩子站在一起说，我知道你写作业很不容易，我想知道我能帮上什么忙，你希望我做些什么，或者说你觉得今天你最多能写多少，你可以告诉我吗？当你知道了这是他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视角和你觉得这是你的事情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孩子更愿意跟你合作。 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谈转变啊，刚刚呢是跟大家分享了一本书《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更多的呢是从内在我们自己的转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改变、 我突然想到了啊，关于这个作业情境我再想补充一点，因为在这个书中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反躬自省，就是自己问，比如说刚才那个焦虑的妈妈可能会跟刘莎说，我孩子根本不听我的话，就是让他写点作业难着呢，比登天还难。那其实如果反躬自问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话倒过来，把这个指责指向自己，我根本不听我孩子说话。当孩子这个你会发现这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你抱怨我先生一点都不宽容啊，怎么什么，可是你把这句话放你自己身上，我一点都不宽容，因为我对我先生不宽容一点宽容之心都没有，这是一模一样的。你会发现我们所有对他人的指责我们身上可能都有影子，所以当你这么问的时候，你突然在想，也许我在抱怨别人的时候，实际上我自己的事情我需要首先去改变，我能不能成为别人想与我沟通的人呢？所以就是这里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问题反问过来问自己，比如说你抱怨你的先生不爱你，那你可以反问，我爱我自己吗？我真的爱他吗？这里边有个特有意思的例子啊，我禁不住再多唠叨两句。一个先生觉得他的妻子嫌自己胖，嫌自己抽烟，嫌自己卫生习惯不好，他觉得他妻子嫌弃他这件事情让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觉得我的妻子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真实的样子，很抱怨。然后这个老师就问了一句话，我觉得简直是让我当时就震惊了，然后就问这先生，你能接受他真实的样子吗？先生一开始是想回答能的，但后来发现我不能。如果我能接受他真实的样子，我就应该接受他嫌我邋遢，对吗？ 对。 嫌我这个卫生习惯不好， 不停的这种抱怨。 对，嫌我不停的抱怨，对吗？所以我也不能接受他呀。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和事都是镜子。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很多朋友都会说啊，我改变我自己，那么我会有着什么样的这样的变化呢？很多朋友都发愁的，像亲子关系啊，像夫妻关系啊，像爱情啊，像家人的这样的肯定啊。如果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你了解了其中的真谛的话，那这些问题可能大家就会觉得不是问题了。好，刚才说过了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键沟通，如何解决难题不伤感情。确实好多话都不太方便说，比如说汪冰博士，你看你都欠我好几千万，都好几年了。 哎，我还能欠你好几千万？你得多有钱？好， 是吧？然后我总也不好意思跟你说你欠我钱了。然后这本书就是 教大家，然后在广播里说出来了，我不得不还了，现在挺好的。 当然这是开个玩笑、啊、 不，我觉得其实刚才刘莎说的这个方式挺好啊，就是我们下面要介绍这本书呢，英文名字是非常凶猛的，叫 Fiercing Conversation， 意思就是激烈的猛烈的沟通，这个激烈猛烈不是咄咄逼人的意思，而是直面现实的意思， 是你要怎样的啊，把你好多因为面子的原因应该说而不该说的话正常的说出来。这本书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 书中有一个观点特别有意思啊，当所有人屋子里所有人都赞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作者的感觉就是一定有人没说真话。 没错没错，而且在说到这儿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一下啊，我们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本书《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而和这本关键沟通实际上是有紧密的连接的。千万不要以为啊，你的这个 不认同别人的道理就是完全对的，你一定要基于正确的认识你自己和正确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你才要做关键沟通。如果前面那一步你做不好的话，关键沟通对于你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本来你就是要给大家带到沟里，大家不同意，我觉得大家就应该不同意。 太棒了，其实你已经说到了这两本书的内在脉络，因为在关键的沟通这本关键对话这本书里边呢，也专门讲到了说，其实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样坦诚的对话，因为我们对同一个事实会有不一样的看待。 没错， 我们都认为这是事实，但实际上就像我们在上期节目所说的，这其实都是对事实的解释。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你是否常常因为伴侣或者别人的一句话而痛苦挣扎多年？你是否常常因为过去发生的某件事情心绪难平，痛苦不已？无论外在的一切多么正常，而你的内心却一直备受煎熬。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这本书谈内在的变化。经常造成我们痛苦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想法。公司人员失和，业绩不稳，你不知道如何处理；和孩子之间有隔阂，你找不到谈话的方式增进关系；朋友借钱不还，你不好意思开口。关键沟通，如何解决难题不伤感情一书，讲外部的连接，通过强大的积极沟通，改变日常对话，用有效的方法传递你的信息，获得职业和生活的成功。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谈由内而外的改变，摆脱痛苦和烦恼，播出一念之转以及关键沟通，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欢迎收听。 我们前面呢跟大家分享了内在的改变，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和外部的连接。前面说到了借钱不还这事儿了，也说到了你说这上司看见两个这个不听话的下属打架，你想呢，哎呀，这个跟我多年那个曾经在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啊帮了我很多忙，你说我怎么说他们两个现在阻碍了公司的发展呢？还有就是在之前也说到内在转变，说到了孩子的教育，就经常最后教育完了以后，就是家长和孩子谁也不说话了，变成冷战了。 嗯，对，其实这里面都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沟通或者对话的问题啊。这本书的作者在开宗明义的时候就提到了，对话本身就是关系，真的是，你仔细想想，你重要的关系都是通过对话来营建维系，当然破裂往往是始于一次关键的对话，可能就终结了你们的关系，或者让你们的关系得以加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注重每一次人际关系之间的交流。但什么样的交流是成效最大的，就是书中所说的，实际上是坦诚的交流，是真诚的交流。我知道很多的时候人际关系都是绕着问题在转圈，比如说很多人的家庭中都存在一个家庭的问题，但是所有人看到客厅里那头大象的时候都假装大象不在啊，我们还吃喝看电视都照旧，大象就在客厅里待着，我们谁都不说这个问题。公司也是一开会，大象就站在会议桌中间，就站在上面，没有人说大象什么，都绕着边说。 对呀，你想，有的人会说了，说别人都不说这个问题，而我提出来了，而这个问题又关系到这个公司里面的某一个人，我就跟他关系不好了呗，然后我跟大家关系不好了，将来大家都到老板那说我坏话去，最后老板对我也不好了，那你说我还在这公司里面怎么待呀？ 对，从一个人的角度是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公司的真相都在哪儿呢？在茶水间，不在会议室， 还有洗手间。 所以，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对组织、对个人来讲都是不利，因为组织垮了，个人也不会有好处的。那其实这位作者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职业经验，就是他和很多公司和很多公司的高层都有密切的接触，他的关键对话很多是在组织中发生效果的。比如说，刚才刘莎讲到了，有一个老板，他有两个下属都很能干，但两个下属呢明争暗斗。 还有的下属在拖累整个公司的发展，但他不敢跟他们说，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是受人爱戴的领导，他要说的真话会不受爱戴了呢？ 就是啊，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他们这么多年跟着我风风雨雨，我现在批评人家啊，这不是我需要过河的时候人给我搭桥，等到这个我过了河我就拆了桥吗？ 但是这两个人的明争暗斗呢，不仅把这个老板从某个角度架空了，就两个人都不听老板的，第二个呢，给下面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下面就发现这个公司没有章程，实际上取决于这两个人势力的对比。 但是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王明博士？ 这个事儿其实一万个老板有一万种解决办法，但是书作者他作为一个职业的这种对话沟通顾问呢，他给那个老板提出的就是，我们把双方都叫过来，我们可以单独和谈话，或者把他们叫在一起进行一场所谓的关键的对话，在这个对话过程中说出每个人内心想说的东西。那些明争暗斗的人之间其实是没有直接对话的机会的，他们是通过过招的方式啊，斗争的方式来发生冲突，冲突不是对话，有时候对话会引发冲突。 那很简单，其实啊，你看啊，老板是这公司的总裁，现在要升一副总裁，他的两个得力助手只能有一个人升到副总裁，那你说这对话 有用吗？不是。 其实在这个书中举的例子中呢，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就是，这位作者告诉老板一件事情，你要告诉好你的员工，就是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态度而被解雇。这个老板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过，因为他下边的人的业绩都很好，所以他会觉得业绩好就是最重要的，但突然发现其实他很在乎的是这些人的态度已经在影响组织或者影响他们和他的关系了，但他不愿意承受代价。为什么英文叫 fierce conversation， 就是说这个对话是直击本质的，我想告诉你们我的底线在哪。这个老板长期没有澄清底线，他可以澄清底线给你选择，比如说我告诉刘莎我的底线在这儿，现在你在上面一点点，所以你再往下走触碰了底线我就是忍无可忍了，所以我不是直接告诉你走人，我告诉你我究竟站在哪里，请你不要再靠近，而且我希望你到达哪里你自己看着办，我不是没给你选择，这回你可以选择尊重或者跨越。 那像你这样的借钱老不还的，我怎么跟你张口说呀？ 那你就可以想到我在意什么。其实这个关键对话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需要的层面对话，如果你不能抓住这些人的需要，那这个对话是没有意义的，你没有说需要的对话也是没有意义的，一般都是绕着边说。所以如果你能够抓住我的小辫呢，那如果你说如果我不还你钱我就要被列入老赖的名单哈，失信人的名单，或者说我们的友谊就此结束，都不能结束啊，结束了更没法还你钱。开玩笑，我就是说如果把每个人最真实的需要说出来，比如说刘莎我其实不是不想还你钱，只是最近啊，我买了一些金融产品受到了一些风波的累积，我暂时还不了，你能不能宽限我，那你也可以给我一个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呢底线如果没还会怎么怎么样。当然这些话说起来都是大白话，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最简单的话反而是没人说的，最接近真相的事反而是没人谈及的。所以书里花了整整一章的时间讲到了一个问题叫诚实，这个诚实包含我感觉两个意思啊。这本书的作者提到了和上本书作者简直是一模一样的话，就说一般而言赢的总是现实。第一个你要对真相保持诚实，对真相保持诚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经常要检醒你对事实的看法是不是接近真相。那其实很多的公司组织包括家庭中，你会发现有些事是老大难永远改不了，但是作者有一个非常棒的建议，哪怕事实永远改变不了，所有和事实有关的各方也需要站出来说话。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妙啊，因为生活中很多问题我们都知道解决不了，我也不寄托老张改变了，但是我希望我的抱怨或者我的诉求他能听见，他改变不了没关系，我希望他能够承认我看到的是我看到的事实。 所以就是说你虽然欠了我好几千万，但是因为你现在一直都没有钱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也就跟你说了要不回来钱了。 就是我们双方可以陈述自己对这个事件所看到的事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疗愈，因为我们有机会被倾听被看到被理解。对于很多困境来讲，这是至少是松动的第一步，哪怕不是解决。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书中有讲到，除了对事实诚实，这个诚实其实不是说我们笃定我们知道是真相，而是不断的去想我们怎么趋近真相，那就需要很多人发言，像盲人摸象一样，每个人表达自己的看法。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书中就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人生活的最痛苦，就是你活出的样子和你真实的样子差距越大你越痛苦。如果一个人活得越接近自己真实的样子，对作者来讲什么叫 个人的成功，就是你知道你是谁，你还活出了你是谁，这就叫成功。 其实你知道你是谁，还有你活出了你是谁啊，这真的是需要一点勇敢的精神的。有很多人呢知道自己是谁，但是他不愿意让别人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没有活成了他自己。所以前面说到那本书《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就非常非常重要。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意识到啊，即便你不是有刺儿个又大的榴莲，其实苹果也有苹果的美。 对，如果我们能够认知到说，哎，你看你的单位有的同事是苹果，你别非让它变成榴莲，你开始欣赏它，找到它恰当的位置，那可能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啊。其实这个书中引用了一句话，就刚才说的那个意思，但我觉得比我说的更好。他说，没有谁必须改变，但所有人都必须参与对话。这是大卫怀特，是一个后现代的，我记得是后现代的心理治疗师，他说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抱定的必须改变才坐到谈判桌上，没有人跟你谈，因为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对，我不需要改变。但为什么我们即使没有人需要改变，因为如果我们假设没有人掌握唯一的真理的话，其实我凭什么要求别人改变呢？这话说的有点绕，我举一个上一本书的例子吧。比如说一个太太希望先生戒烟，然后呢这个作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希望他戒烟呢？因为我觉得这样戒烟对他好啊。 对啊， 然后作者问了一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非常禁忌的问题啊，你怎么知道明天他不会不在这个世界了？也许这是他吸的最后一根烟，你会如何处理呢？哦，那希望请随意。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这么笃定的知道自己所知是唯一真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也是沟通的基础。当我们愿意去倾听提问的时候，对话才有可能开始，也就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全部真相，也承认我们并不是唯一真理的持有者。 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汪冰博士给大家梳理了由内而外的这样的一些转变的内容，我们也特别分享两本书，一念之转，四句话改变你的人生，以及关键沟通，如何解决难题不伤感情。节目的最后，汪冰博士还有什么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呢？只有一句话的时间了。 只有一句话的时间，就是真相会让你得到自由，但是一开始它可能会彻底激怒你，或者让你不舒服。而且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其实很少和别人有关，它几乎和我们自己有关。所以所说的对话开始于我们对自己真诚的对话，因为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才能诚实地告诉对方你是谁，你要什么，你要去哪里。 感谢汪冰博士的精彩讲解，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再会。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将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